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造翅膀，敢爱敢走，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你熟悉的奔跑，你不熟悉的演绎方式，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歌手吕强。他也呢，虽然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名字算是新人，但是已经发行了两张专辑。在翻唱这首奔跑之前呢，其实吕强并没有听过原版，后来有机会第一次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很喜欢这首作品，于是呢用自己更加夏天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奔跑。虽然今天的天气可能会有点阴阴的，人的状态呢可能也会有些沉沉的，希望这样的奔跑可以让我们的精气神全部的焕然一新。11:0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哪儿呢？上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去世界各地有趣的菜市场逛了逛，今天我们继续的延续一下哈。对于一个菜市场控而讲呢，每到一座城市，一些活色生香人气兴旺的菜市场总是旅行当中不可错过的一站。有人说一滴水当中就有全世界，而菜市场总是窥探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最直接的领地。还记得之前我们去过加拿大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这个市场呢从180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张了，曾经经历过一场大火和一次重建。现在呢这里拥有着很多家店铺啊，有120多家，据说很多都是老字号。在2011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还把圣劳伦斯市场评为全球最佳的食品市场。接下来呢也去过了美国西雅图的派克市场，同样是190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这个市场当中可以找到带有各地风俗的手工艺品以及各类的生鲜果蔬，多达200多家商店以及各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同样还有日本的驻地市场，吃海鲜的绝佳去处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开往有趣的菜市场，其实可去的地点还真的是挺多的。逛菜市场心情啊一定得沉下来，看到喜欢的这个果蔬，哎，能讲价的朋友们 甩着些风霜追赶太阳，心已脱缰， 记得讲价哟。这个心情嘛就是金志文此刻的这首边走边唱， 积雪山在望眼中洁白不见忧伤，天上你在身旁，无人炉火把爱点亮，有个梦换上红妆，在石板上轻舞飞扬， 唱没有 拉近唱的乐器，无人音成双。没什么比眼神大大舍不得来日方长。 边走边唱，来自于金志文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收录在他今年六月份发行的金志文金这张 EP 当中。边走边唱这个编曲啊，非常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心情好像随着编曲的起伏变化，也在经历感受着沿途的美丽风景。今天我们要去菜市场当中好好的转一转，首先要去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波盖利亚市场。波盖利亚市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搞笑，是巴塞罗那最古老最地道的食品市场哦。据说早在13世纪的时候呢，是一家卖肉食的市场，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食品综合市场，被誉为是整个欧洲的菜篮子。是的，你没有听错，是整个欧洲哦。当然由于是卖肉食起家，里面的数十家专门出售西班牙火腿还有这个腌肉的熟食店，依旧是必去的好地方呀。来到这里，无论你是拍照还是爱吃肉的人士，都会哈喇子直流。更加值得一提的呢，是市场周围的墙壁上会有很多的涂鸦，其中不少是涂鸦大师的早期作品，很多涂鸦者呢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在反复的创作当中呢，这个市场也是逐渐被浓重的艺术氛围所深深的熏染，注意是被艺术氛围所熏染，不是被这个熏肉所熏染到的，俨然已经是一个童话当中的菜市场了。好吧，来到这里面，无论你是购物拍照简单的走走看看，忍不住的都会想出这三个字，咳咳，哒哒滴哒，中意他。 曾经还在找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 继续梁咏琪演唱的《忠义》，它也是1999年的歌曲了，当时收录在她的专辑《新鲜》当中。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记得还有一首广东话版本，同样的曲子，不同的歌词，广东话版本的歌名呢叫做《我忠义》。1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的过程当中，当然少不了好听有意思的音乐，比如这一首。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home, home, home? And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We don't talk anymore. No, no,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Home, home, home. We don't talk anymore.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两首热单的结合，一首是 Don't Wanna Know， 另外一首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把两首作品这样的结合 remix 起来之后呢，反而显得是更加的有感觉。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全世界各地有意思的菜市场当中好好的转一转。接下来我们要到往的是泰国曼谷的美宫铁道市场。在泰国曼谷的近郊呢，有一个小镇叫做美宫镇，镇上呢有一个堪称是世界上最危险刺激的市场。听到最危险刺激，可能有些朋友会啧牙了，哎，这到底还去还是不去呢？这个市场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去往的闻名遐迩的美宫铁路市场。平常市场当中呢顶棚覆盖，摊贩云集，但一到火车呜经过的时候，摊贩们就要快速地收起遮阳棚、遮阳伞以及他们的货物，在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注意哦，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让火车尽快地通过。那种场面、那种速度，可以说是让人不禁叹为观止的。到现在已经成为了泰国的一个奇观，吸引了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 这个快速收起所有的行囊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 crazy， 可是 crazy 在 love 当中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OK， 特别版本的 Crazy in Love， Emily Sunday。Emily Sunday 版本的 Crazy in Love， 这个版本呢更加的会让你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和自己的身体，忍不住的想要一起来舞动起来。11点2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来自于尚雯婕的 Big Up 咆哮。

出的大河图文，跨度长达50年，将个人情感烙在真实的历史上，写尽战争的残酷，人性的闪亮。上周，中国云图书馆三沙馆在永兴岛开馆。中国云图书馆的构想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首次提出。这次成立的中国云图书馆三沙馆是中国云图书馆第一家正式落地的云图书馆。中国云图书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将分散的海量电子文献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统一的云端平台提供服务，可以形成中国规模最大、海藏最丰富的高效率、低成本国家级信息资源管理和服务系统。中国乡村研究第14集近日出版，主要包括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在思考和中国农业往哪里去两个专题，另外收录18篇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有比较好的学术质量和创新见解。书稿当中许多资料都是通过实地调查所得，对于研究中国乡村来说弥足珍贵。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以下来自于李荣浩的催眠。 来自于李荣浩演绎版本的催眠，收录在他2015年带来的一张翻唱专辑。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呢，一共有六首作品都是来自于李荣浩很喜欢的。说到这首催眠呢，他曾经表示过，这首歌曲呢是王菲早期作品当中李荣浩最喜爱的一首歌之一。他说原曲的编曲歌词都很有意思，包括歌曲的唱法和写法呢，也都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所以呢让他听见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所以也是借着当年的那个机会翻唱了这首作品，在巴萨的弹奏和和声的编排之上呢，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感觉。11:38，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世界各地有意思的菜市场当中好好的转一转。有朋友说，哎，你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玩，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为什么要逛菜市场呢？当然，去景点是了解一个地方历史的一个方式之一啊。在街头随意的走一走，也是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当然最浓厚的风土人情还是少不了菜市场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很多世界范围内有意思的菜市场当中呢，除了可以买菜，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菜市场百年来它的发展状况。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法国里昂的里昂美食市场，这个呢就是创建于19世纪哦。想象一下，19世纪的人们已经在这里购物了，而今天来到这里你依然可以买买挑挑。创建于19世纪的里昂美食市场呢，位于里昂市中心，离火车站非常近，是以 Paul Bogus 这位伟大的厨师命名的。也正像这位伟大的厨师所提供的新法餐一样，采用了最新鲜的食材，为食客提供货真价实的菜肴。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去求新求变，当然市场上呢也是采用了垂直花园这样的一个概念，以一整片的植物立面为设计，让市场从外面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花园。不要跟我说你想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大花园，所有人都是说你好那个架势，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哦。里昂美食市场呢是以经营高档食材为主的，现在我们走进宽敞的市场。56个干净整洁的货摊上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原料。你能够想象到的法餐少不了的鹅肝、松露、大蜗牛、羊奶酪、龙虾、生蚝、青蛙等等在这里应有尽有。市场里面呢遍布着厨师经营的各种各样的餐馆，随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美味一顿。而说到法餐，当然要配上非常经典的法式音乐。法式音乐你能想到的哪一首？这首《玫瑰人生》很多人的历史的当中都会有吧。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Mais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 m'a juré pour la vie. Et dès que je l'aperçois, alors je sens dans moi mon cœur qui bat. Des nuits d'amour à plus finir, un grand bonheur qui prend sa place, des ennuis, des chagrins s'effacent, heureux, heureux, en mourir.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toi pour moi, moi pour toi dans la vie. Tu me l'as dit, m'as juré pour la vie. Et dès que je t'aperçois, alors je sens dans moi mon cœur qui 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玫瑰人生》是很多人一开始对于法国香颂的第一印象。1946年的时候呢，伊丽丝·皮亚夫首次演唱了《玫瑰人生》，很快这首歌曲呢就风靡了整个法国，并且也是奠定了之后伊丽丝·皮亚夫法国香颂天后的地位。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伊丽丝·皮亚夫的原版。多年之后呢，大家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语种的歌手都有翻唱过这首《玫瑰人生》。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旋律，好像就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Edith Piaf 那个版本的旋律不太一样了。 是否 La vie en rose， 一首经典的旋律，就是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式来演绎，你听起来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被戳动和触动到。11:4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很快我们马上回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哎，谁说逛菜市场的时候就会少一种浪漫的氛围？刚才我们来到了这个法国里昂市场，买到了很新鲜的食材，回家做了一个法国大餐。接下来延续一下这种情绪，喝上两口。 多没方向的人，在没有温度的街上，有目的地没有目的的走，有很多没自己的人，藏在很多别人的身旁，仿佛一起寂寞不算寂寞，孤独用尽所有方式存在，我们用尽所有办法掩盖。是个没故事的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浮沉。你是个没勇气的人，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投身。 这首作品叫做《没故事的人》，来自于岑宁儿在2011年发行的一张 EP， 叫做《下午四点到六点》这张 EP 当中。此刻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嘈杂的声音，而这些嘈杂的声音呢，跟这首歌的歌名包括歌词以及曲调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很有意思。谁说你我是没故事的人？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杂音，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有些事情可以经过我们的生命，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故事，而多数时候很多的事情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可能什么影子都没有留下来，过一个月甚至于几天之后，前几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了。没故事的人，真的，生活当中我们处处要作为一个留心的人，这样的话无论是旅行过程当中还是在日常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出很多的乐趣所在，我们都不会成为没故事的人。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菜市场当中，好好的感受了一下。谁说菜市场就一定是不好玩的？其实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感受到了菜市场有很多别样的乐趣。这样的乐趣呢，就像是一首歌曲，你非常非常熟悉，但是经过全新的改编之后，绽放出了异样精彩的光彩。比如说这首作品刚一出来的时候，让很多人的双耳得到了惊艳，也有人觉得很有意思。你怎么评价呢？当然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腾格尔的现场版本。还记得这首作品刚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哇，原来曾经唱天堂腾格尔你是这样的腾格尔。好啦，生活当中处处的充满着乐趣，不要做一个一成不变的人。有意思的时候，伤心快乐的时候，不管什么样心情的时候，带上音乐去旅行就对了。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打几个包个预告今晚，闷骚宇宙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走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快乐都可体验呀，停止不见的观客选择新遗忘，留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走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就似拨进爱一个头发，不必消耗热量。 刚刚结婚的拉拉徐佳莹现在的心情估计也是这首作品所表达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